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小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。煎炒烹炸皆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江湖招募练高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。 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 FM1033 现成片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。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53317701151033。17-0115-1033。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、老凤祥，中国黄金同贺23岁生日盛会全场。吉祥和田玉福袋原价880，现价88。旧黄金零元升级59黄金，梦金元黄金限时享，低到想不到。买珠宝享5折，再送小米平衡车。详询400-800-5620。 嘿，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。FM1033 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，汇聚波士智达奔驰、飓风红迪、一汽大众、燕郊颐和雪佛兰、燕郊颐和别克、燕郊广汽本田、北京福田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店、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、三河涛旗汽车、8家汽车品牌，来一个地方见8个老朋友。现场购车还能抽奖，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。4月22日至23日，燕郊新乐汇广场FM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收听1033雷人秀。另外呢，我们在3年之后，也就是2020年，就要强制性的分类生活垃圾了，各位。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哈，还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。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行动方案。那当然我觉得这确实，这个垃圾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。你看亚洲国家韩国、日本，他们的垃圾分类做得非常棒。那我们这个面临的这个城市垃圾呢，也是越来越严峻哈。所以这个俄罗斯计划在46个主要城市推进这个垃圾分类的政策。主要是要求很多公共机构哈，还有相关的企业，在2020年之前，对于有害垃圾啊、厨余垃圾呀、可回收垃圾进行分类。另外呢，像这个46个城市主要包括哪些呢？像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啊，什么重庆啊，这一线城市，还包括我们这种省会城市，以及被选中的示范城市，比如说像河北邯郸，也被强制性的要求要分类生活垃圾。那当然，这些城市的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具体规定，条文细则是什么样的，将会在今年发布，说明这情况很紧急哈。但是我想象了一下这个场景，就3年之后，2020年到了，然后呢，我也有了女儿了，是吧？然后晚上的时候，我就在床边一边给我的女儿剪指甲，一边就教育她。哎呀，宝宝呀，强制这个分类生活垃圾啦，所以我们这个垃圾呀，要有害垃圾、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啦。那妈妈帮你剪掉的这个指甲属于什么垃圾呢？我女儿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知道啦，指甲属于可再生垃圾。” 在手机的音乐怪得很另类，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 的光影，完美的生命，鲜活

也许我可以用一种最温柔的想象，让自己不再忧伤，因为有你最真实的目光给我方向，让真心不再贪望，靠在你的臂弯，感觉你的胸膛，天堂就在不远的地方。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。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心房，让一切变得简单，靠在你的臂弯，感觉你的胸膛，梦想就在不远的地方。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也不会觉得漫长。一见钟情不隐藏，两颗心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方。 有雪雷陪着你。这两天呢，在娱乐圈里头哈，马景涛的离婚事件是很多人都在关注的。那马景涛也是这个咆哮帝哈，也是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了一封公开信，就是说明了自己离婚的事宜啊。这两个人，他跟他老婆吴佳妮十年的婚姻啊，就这么没了，很可惜哈。但是他在这个信中说，我的爱，我的幸福，我的婚姻都将在今天画上完美，不是完美，最美好的句点。离婚了还美好啊。但是呢，他说啊，最近我的弟弟出狱了，他终于重获自由。我要离婚之后和我弟弟重新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完成我们的梦想。哎呀，这感觉哈，好像他离婚就是为了跟弟弟一起出去圆梦似的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有网友说，他离婚肯定不是为了弟弟，他离婚是为了后年买房。当然这些都是流言哈，但是离婚了之后，马景涛离婚之后呢，也有一些爆料的资讯，说离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他家暴，然后喝醉酒就打人啊，醒了酒就跪着求饶啊。我觉得

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，汇聚波士智达奔驰、飓风红迪、一汽大众、燕郊颐和雪佛兰、燕郊颐和别克、燕郊广汽本田、北京福田家图汽车大厂长江店、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、三河涛旗汽车、八家汽车品牌，来一个地方见八个老朋友，现场购车还能抽奖，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。4月22日至23日，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一零三三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零三三。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。 哇哦，你看他身材好棒， 我要流口水了。 哇，六块腹肌。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？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。 说到这个《人民的名义》呢，这是由同名小说改编的这个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，目前湖南卫视是花了大价钱买过去了，现在开播了，现在全国讨论这部电视剧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哈，我看了，很精彩，真的很精彩，而且尺度确实还挺大的。那这部电视剧的原著叫做周梅森，他既是原著的作者，也是这部剧的艺术总监，也是这部剧的编剧。那现在这个剧火了之后呢，他就长舒了一口气啊，就说了，哦，接力棒终于交到观众手中啦。那在这部《人民的名义》这部小说的封面上哈，如果你去买小说，可以看到这样的推荐词：潜心八年，六艺起稿，一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。但是呢，这部电视剧的原著作者周梅森呢，是说其实生活远远走在他的创作前面。他说我写过不少反腐题材的小说，跟这些小说比啊，这个现实真的是，反正小说就是小儿科，跟现实比。他说腐败分子比我们更有想象力、创造力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惊人的腐败事件，远远超过一个作家的想象哈。比如说这个《人民的名义》当中就说到了一个剧情当中啊，就是小官巨贪的这个剧情。贪了2亿3999元，你说这细致的啊，满墙满冰箱满床都是贪来的钱啊，真是，你看了之后真是让你目瞪口呆啊。而且现场清点赃款的时候，就一段出神入化的那种花式点钞，那钱很多哇，那个手直动的，你知道吗？花式点钞真的好神奇，我看了真的是我觉得大开眼界，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，也没有见过那么多花式点钞的视频，大开眼界啊。我当时看了这个画面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哎呀，什么时候我的工资也可以用上花式点钞啊。 爱情到现在有一种灵妙古老的传说，因为高月光无愁长袖面不着，当爱你开合，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，牵上了谁打破，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。我走过天山飞风尽雪，几段战歌凝雪，经历过无数个秋冬，我的执着日渐的虚无，人鬓发霜把秋染凄然，跌倒绝望血火中，今晚又似依然挣扎，垂死在梦中再无法振作。 离开自己，不再爱了吗？一边唱一边 路还是山路，追求永恒是一种奢求。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喝下爱的种种理由，每次听起来都是可乐。 有雪莱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哈，这个事情简直太奇妙了。在日本有一家餐厅呢，推出了一款新菜品，叫做棉花糖披萨。你有想象力吗？可以想象一下哈，这个棉花糖披萨到底是什么样的？那这个东京的这家主题餐厅呢，它跟这个普通的我们见到的披萨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普通的披萨我们会加什么意大利熏肠、熏火腿肠啊、胡椒啊、番茄呀、这些经典的食材哈，在披萨当中你都可以吃得到。但是这款棉花糖披萨呢，是以棉花糖作为主要的原料，然后呢是由这个脆皮披萨底、奶酪、棉花糖制成的，就非常很简单哈，你听这个原材料。同时呢，平常我们浇在这个普通的披萨上面的是一些番茄酱，但是这个棉花糖披萨浇在上面的是特制的姜蓉酱。这个姜蓉酱呢，将会把这个放在上面的棉花糖融化掉，然后让这个甜味呢真正的渗入到底下的披萨当中。这款特制的披萨呢，就会在日本这家东京的这家餐厅当中会有推出。但我看了一下照片哈，就这款棉花糖披萨的照片，其实下面就是一个普通的白面底，然后上面放了一团棉花糖。我看完之后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食欲，你知道吗？我真想对这个日本餐厅的师傅说，师傅呀，不是在什么主食上放任何浇头就好吃的。我还是要寿司吧。好，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下个时段精彩继续。 让我看看你的照片，究竟为什么你消失不见。多数时间你在那边，会不会疲倦，你思念着谁，而世界的粗糙让我去到你身边难一些。而缘分的细腻又清楚地浮现你的脸。

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得靠岸，爱是动作，喜悦你藏你的情路，手牵手生死与共看透夕阳尽头。爱是什么？因为爱又如此复杂的理由，只让我肯定是爱你 三河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，价格三年新低，大床仅需588元，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，就问还有谁？门外环众信建材城全友家居3081369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。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爱的外地啊。 铁砂掌，连环嘴，隔空狮子吼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一个字、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

Okay. 被祝福。专心鞠躬羡慕，爱到结束差点忘了复原的天赋，没人帮助要懂得自己照样水和脚步，难免回顾分手原来不是谁被谁辜负，可惜了这幸福，值得被祝福。爱到结束再多控诉也于事无补，没人帮助要懂得自己照样水和脚步，难免回顾分手不是我不被幸福眷顾， 面对你一

路弯弯，路弯弯，唯独有他真望。天茫茫，只要有路就敢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，为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 听完来就依然是雷人秀，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聊一聊，你觉得你在哪些方面具有潜力，还有待于挖掘。袁柳阳说，那我今天上班明天上班也能算潜力吗？我觉得是这样，袁啊，你要稍微挖掘一下你在要加班费方面的潜力。 爱已不能动，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，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，迷人心疼的黑夜，眼角两行咸咸的泪水，是你何时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。流向海，浮

这 Jumbo 这一只 Jumbo 这 Jumbo 这 Jumbo。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，聊一聊那些你觉得有潜力的事情，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哈。米克留言说，我有当主持人的潜力，曾经做过电台电视台，做过新闻主播，主持过晚会，现在离开了媒体依然还在主持，每周一站在主席台上主持升旗仪式。那个 Mick Really 哭泣了太多，也不知是为了什么，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我还还得不够，什么出了错，我已经学会去承受，只是有点点的伤心难过将无处可躲，我已没有了要求，有什么借口你说，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，你就别再说什么承诺。爱情是怎么了？为什么捉弄我？给我一次又一次的难过，付出的人民币得到的多。爱情是怎么了？哭泣了太多，也不知是为了什么，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我还还得不够，只是有点点的伤心难过将无处可躲，我已没有了要求，有什么借口你说，如果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你就别再说

铁砂掌、连环嘴、隔空狮子吼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一个字。欢迎继续收听《雷人秀》。 王杰说：“我有靠脸吃的，不过还是跟别人说我不帅，别人都说我低调有内涵。哎呀，别人有说假话的潜力。”好，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，来自于品味1033，我是雪雷，我们明天见喽 ，See you。 谁是我的脸？总是被现实拒绝，失败磨损了感觉。你待在戏场里面，真心与虚伪，平凡让我越来越。 些，除非还想继续后悔。我渴望真的改变，总有一条路，总有一片天，总有什么挡在我面前，总有一个梦让我心甘情愿。不再对自己敷衍，梦值得实现，寻找一个我要的起点。失败磨损了感觉，领带和西装里面真心与虚伪，平凡让我越来越疲惫，平凡让我越来越疲惫。不再对自己敷衍，梦值得实现，寻找一个我要的起点。 你让我努力地疼爱过幸福过，就此 变得更加的平静吗？平静的想起你在我视线中立坐，你让我努力的疼爱过幸福过就足够